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 群同埋白伟聪，你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继特区政府咧吓用错咗呢一只无牌嘅大陆饮用水啊，系阴顶阴咧，系据传咧系有污染啊，同埋咧癌症嘅风险咧，跟住即刻爆出港铁东涌线沿线嘅东涌东站工程有一个车站设备房啊，用嘅墙砖咧，本来个承建商咧根据合约咧讲到明要用咧系德国啊出产嘅文明国家吓嘅合格材料，点知咧呢个承建商咧果然偷天换日，减低成本，舐多一浸，就用咗大陆嘅墙砖，惨遭咧系发现。咁啊，港铁回复查询嘅时候话咧，系接获投诉，就关注到咧合约使用嘅一啲物料啊，系不符啊当初咧吓港铁嘅要求。系收到信件之后，已经展开跟进，就向总承建商查询，并且要求查核啊有关情况同埋咧事件咧系提供全面嘅报告。嗱，港铁嗱，正如我哋咧早几日讲啊，特区政府你就呢个饮用水啊，系俾大陆佬揾路衬嘅丑闻，应该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咪啊？嗱，而家人哋港铁咪做咯，将会对报告进行独立检查及核实。嗱，呢件事咧，当然啦，系嘛？诶，唔好以为有个别事件啦，啲中国人成日话，哎呀，呢度冧楼啊，啊，嗰度汶川大地震啊。豆腐渣工程啊，又或者欺凌发生大暴动啊，呢啲个别事件你唔好睇啊啲咁多嘢啊，你就睇成个大 picture 啦。你睇一个高铁啊，系起得咁先进啊，好多高楼大厦，做咩你时时都别有用心呢？啊，呢个世界如果冇啊别有用心嘅事件啊，就唔会有新闻啦。代表工商界嘅前立法会议员咧，就田北辰啊。就公开咧，系发表啊佢嘅回应。佢话呢啲咁嘅假嘢喺全香港咧，系用得太多啦。边度查得咁多？呢个亦都正如我哋风云谷啊，早一个礼拜话，你而家特区政府咧医院用嗰啲药物啊，好多都系来自大陆。采购方面有冇问题？有冇逐样药品咧去验证？吓，逐样咧你用中国大陆啊 ，Made in China 嘅呢啲咁嘅。藥物咧係有冇副作用？正如田北辰講，邊度查得咁多啊？係嘛？既然查得咁多，咪膽搏膽咯。啊，咁今次啊呢個啊德國品牌啊，係又俾人啊係撻咗，轉咗做中國製造，咁啊引起恐慌啦。嗱，呢個恐慌啦，呢個都好好噶喎，因為特區政府咧自己啲近年啊。是搏命咧，系鼓吹同埋鼓励咧，香港人甚至系中小幼稚园学生咧，互相监视同埋互相举报。咁一旦咧，香港啊啲750万人喺呢个互相监视同埋告密嘅气氛之中，个个去学习做一个完整嘅中国人嘅时候咧，咁有时变咗回力镖。呢啲咁嘅投诉啊、检举啊，就去咗咧由特区政府拨款嘅一啲下边嘅公共嘅工程。嗱，咁例如。啊！呢一次飲水啊嘅事件，咁啊都係由香港01咧去舉報，即係披露咗香港公務員私底下自己入貨係飲日本水，就死人都唔用啊 ，Made in China 嘅水啫，係嘛？所以咧，你叫啲中國人啊，特別係啲兒童開始學習互相篤背脊咧，咁都證明有好處嘅，都唔係太差嘅，係嘛？咁而家就承建商到底係邊間，係嘛？要唔要賠償？点解咧有啲欺骗嘅行为？吓，你用咗偷偷咧，你呢个输入专才，而家系叫你咧系输入西方欧洲白人啊，吓德国啊嘅啊上好嘅材料，唔系叫你输入中国专才。吓，到底你有几多幅墙系用咗大陆砖？系嘛？啊，要咧如实举报，开翻张清单。嗱，呢个咧就要香港嘅传媒朋友咧系继续努力追查啦。嚇，止唔止咁多？係咪得呢段？全條啊，香港嘅高鐵東涌線咧，嚇有幾多度呢啲牆咧，係俾人咁樣樣咧，係狸貓換太子 啊，香港的傳媒朋友可以說都任重道遠咯，是不是啊，鮑生？ 今次咧就好有趣啦，因为据说咧嗰、那个真正嘅德国专嘅代理商咧，曾经咧多次电邮咧港铁当局啊，话叫佢哋留意，其实咧而家个承建商用紧嗰啲系无牌货啊，我嗰啲先系正货，咁结果咧就不受理，咁今次咧唔知系咪要去到传媒咧爆出嚟咧，跟住先至咧去彻查。当然啦，用大陆砖啊，梗系平一橛啦。依个令我谂起以前咧二三十年前嘅一个真人真事，系我以前 TVB 嘅同事亲口同我讲嘅。咁当时咧亦都买大陆楼咧，好流行啦。咁佢喺深圳唔知边度咧就买咗层楼，咁啊装修。咁佢已經咧好醒噶，佢親自咧走去嗰啲建材鋪咧，去買定嗰啲地磚啊，因為咧佢比較有要求啦。咁我唔知佢買邊個國家嘅地磚啦。咁啊買完之後咧，就叫個建材鋪送到去佢裝修嘅單位，叫嗰個裝修師傅或者公司咧就用呢只磚。咁啊好啦，過咗一段日子之後咧，跟住鋪好曬，跟住唔知點解佢心血來潮咧，就突然間咧。就發覺得咧鋪好嗰啲磚咧有啲唔同啊，唔知係顏色啊，定係嗰個反光率啦、啊，定係啲紋咁啊。於是乎咧，佢就撬開一塊磚咧，跟住睇下嚇，竟然發現咧嗱，唔係佢訂翻嚟嗰批磚喎、啊。哇！於是咧，佢梗係嘈嗰個裝修師傅啦。那個裝修師傅咧就死拗喎、啊，話明明係你啲磚嚟嘅咁樣啊。於是咧。佢咧就即係火氣咧，於是攞個錘仔出嚟咧，將全屋啊嘅地磚剝起剝爛曬佢，當住個裝修師傅面前，跟住反嚟俾佢睇，哇！跟住冇聲出，原來佢將佢訂翻嚟嘅磚咧攞咗去倒賣，即係靚磚，跟住再買一批咧。渣嘅磚翻嚟幫佢鋪咗佢，嗱呢個係真人真事啊！咁當然我唔可以代表曬所有大陸嘅裝修都係咁，但我聽講啲人咧翻大陸食海鮮咧， 事件啫。 如果你買一條魚，即係你指一條魚好靚嘅，1000几百蚊或者幾千蚊嘅，一定要當場咧將條魚剝死或者斬兩刀，跟住咧你先至確認到咧出陣間蒸翻出嚟嗰條魚係同一條魚嚟嘅。嗱呢啲咧已經係叫做民間智慧嘅江湖常識噶啦，所以我唔知道啦，點解喺香港而家越嚟越多呢啲假水啊、假磚嘅事件？咁啊，調轉我其實我反而要怪港鐵嘅啫。點解你個標書裏邊要指明要用德國呢個咁嘅磚先？ 係， 我唔明啊，係咪先？ 我明啊，我一早講咗俾你聽，每一個中國人都係兩面人啊嘛 ，every single bloody one of them。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兩面人，你記住呢句啊，你會就會知道完全是正常噶啦。嚇、啊，咁今次咁港鐵梗係要用德國貨啦，因為每一個中國人心中都知道 Made in China 係 cheap 嘢同埋唔安全，或者認住佢唔安全先。咁啊，今次咧你德國啊好嘢啦，人哋咧始終係一個咧講嚴謹嘅日耳曼高等民族，人哋知道先，於是提醒你。點知咧？啲中國人咧就恐懼呢啲係外國勢力啊去干預，係嘛？驚咧德國勢力、外國勢力咧係提點之下咧，係你走去跟咗佢去改咧，咁嗰個前線嘅官僚啊，係驚可能俾人咧即係遊督佢背脊話佢係漢奸啊，做咩咧係裏通外國，所以咧就拒絕咧係理會。咁結果咧，而家俾人哋咧係不斷踢爆之下。冇得門啊！就死死氣曝光之下咧，就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補救。嗱，呢啲亦都係中國人生活嘅常態。咁你而家香港慢慢融入大灣區咯，我都覺得呢啲唔係新聞啦，係嘛？啊，正如田北辰話齋，邊度查得咁多啊？係嘛？不過咁噃啊，嗱，你中國又好，外國勢力又好，咁多年來啊，都嚴正指出。你大陸好多面子工程啊，嗰、那個質量係有問題喎。BBC 嘅中文網咧，早在2007年啦，係嘛？就話咧，好多大陸嗰啲工程倉促上馬，追求按時完工或者提前收工，嚇時時有設計同埋用料方面嘅缺陷。另外，2015年中國建材企業就喺美國慘遭咧。是美國咧，係追索呢個巨額嘅賠償，超過15亿美金。因為啊，中國製造工石膏板嘅質量咧，喺美國慘遭多家帝國主義西方企業咧係集體起訴。呢個咧係對中國製造嘅種族歧視。咁啊，但係咧又見唔到咧，中國外交部據理咧係駁斥。 咁另外大陸啊自己嘅網站，呢、這個叫水泥人網，呢、這個聽落嚟好專業噶啦，就嚴正指出，因為佢嘅建築材料啊個質量差，喺中國咧嗰啲建築嘅壽命咧平均只係得30年。嗱，呢啲全部證據確鑿，西方勢力又好，啲中國人自己又好，都不打自招，認為中國製造嘅建築材料係好有問題嘅。嗱，喺殖民地時代，因為英國人管治，對呢啲咧係捉得非常之緊，因為你係殖民地啊嘛，係嘛？咁啊，梗係知道你啲嘢唔得啦。咁啊，到而家啦，啲中國人當家作主啦，於是啊作反啦，亂咁嚟啦，中間咧就抽水啦，嚇啲承建商咧係舐到盡啦。咁我係佢都舐到盡，咁有咩錯咧？係嘛？舐到盡我自己移民啊嘛。我自己的仔女都是送去英國寄宿學校讀書的嘛，英國寄宿學校今年開始加20%學費當做 VAT 啊嘛，咁唔使俾嘅咩？咁所以咧喺個兩面人啊，係治港之下，咁你會 expect 得到 好多呢啲咁嘅嘢就會偷工減料噶啦，係嘛？ 唔緊要，因為生在香港、活在香港，而家已經習慣噶啦。我提出嘅問題就有一個背景啊嘛，因為喺2015年左右開始咧，港鐵已經宣布咧係購入中國製嘅列車卡。咁而最近喺舊年啊，全新嘅國產 Q Train 嘅八卡車咧已經喺港島線投入服務啦。咁好多人咧就覺得啊，點解啊以往啊即係向英國啊或者其他啊國家採購嘅列車都會變咗喺中國大陸採購咧？咁大陸嘅列車係咪唔坐得？唔係。咁其實大家日日都坐緊嘅啦。咁既然你連列車個車卡，你都是用大陸貨，唔緊要噶，係嘛？而家啊十幾億人日日都用緊大陸貨噶啦，食緊大陸嘅食材，飲緊大陸嘅水，冇事啊，係咪？咁點解你去到嗰個專材嘅時候，你又會要指定係德國嘅製造咧？咁係唔係即係乘客或者係唔係你哋自己嘅 staff 啊？去日日坐嘅列車就可以大陸貨，但係可能啊係牽涉到你哋日日接觸嘅。可能個環境裏面、啊、即係避免有甲醛、啊、又或者避免有啲輻射物質啊，嗰啲貼身使用嘅咧，你就要用德國嘅建材咧。嗱，依個我提出問題啊，我唔知道啊，可能地鐵嘅職員都會日日搭呢啲中國製嘅列車，佢覺得冇問題噶，但係唔知點解去到佢哋依啲貼身嘅建築材料啊，日日對住嗰啲磚嘅時候咧，佢又會選擇咧德國貨多啲，所以我就覺得。啊，點解會有啲咁嘅現象？不過你解答到我啦，就依個身體最誠實啦，所以依點咧，我覺得就都可以解除好多疑竇嘅，陶生。 咁樣嘅呢個睇合約啫，即係如果港鐵啊嗰啲車廂合約指定用大陸貨咧，咁呢個都無可厚非，係咪？因為啲中國製造嘅車廂平心而論啦，即係高鐵咧由上海去武漢啊，北京去深圳咧 ，so far touch wood 都未試過咧，係嗰啲車廂咧係反車或者爆裂嘅。但是咧，專長啊，呢啲講到建築材料咧，就係另一個問題咯，係嘛？呢個汶川大地震啊，比利布蘭點解啊係即時有4000-5000個中國學童死亡咧？因為冧樓啊，係因為嗰啲學校校舍咧係用嗰啲紅毛泥啊、石屎啊嗰度咧唔純正啊嘛，係嘛？咁所以啊，建築材料同埋中國車廂嚟講，嚴格嚟講，呢按照合約點簽咧？都可以區隔嘅，呢個咧都係兩回事。咁呢個係明額啊嘛，啊嗰個承建商講到明係用德國貨啊嘛，係嘛？你又用咗大陸貨啊嘛，咁車廂嗰度咧係講到明用大陸貨，結果又係大陸貨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但會唔會嗱？我聽不發其想，會唔會你嗰張標書係大陸貨，佢會俾德國貨你嘅咧？即係會唔會有呢啲事？ 咁啊，梗係唔會啦！即係我哋講嘢公道啲，一切係合約精神啫，係嘛？最緊要得個知字，唔緊要，係嘛？得個知字就得啦， 係 嘛？譬如話你 講就 係你個合約精神係嘛？譬如話嗰個香港特區政府就香港嗰啲司局級官員啊、常秘啊，只要有專車啊，即係有司機開嗰啲，如果你個合約寫到明係買德國 Benz 啊，或者寶馬或者日本凌志冇問題。合約嗰度講到明係為咗慳家，係要買比亞迪，但其實個個咧都偷偷地買咗架寶馬，或者將個寶馬咧係改裝，加個招牌上去比亞迪油浸油啦，呢啲咧就欺詐咯。嗱，屬於呢個港鐵呢一單啊，嗰個設備房嗰埲牆啊，就係屬於呢一類咯。咁啊，雖然有人拗，其實你使唔使驚啊？ 嗰部設備嗰、那個都係設備房嚟嘅啫，即係嗰啲儲物室啊。 哦， 啊，使唔使咁緊要咧？不過又唔係咁講，你一埲牆由地板咧一路頂到上天花板啊，喺嗰度無論係公廁啊，定係儲物室啊，定係儲備房啊，定係禮賓府啊，喺嗰度嗰個那個大門口啊，嚇、啊、或者係佢個廳啊，都影響到個土木結構噶。是吧，如果你里面有豆腐渣塞啲， 唔係啊嘛， 知咩木糠入去，嘣一聲。 咁報道話平三分一到一半啊嘛，咁點解要用只咁貴嘅咧？即係依個都係我哋逆向思維。 咁啊，另一個問題係嘛？你話如果係點解用咁貴？咁你咪當初你今日開始係嘛？你咪全部改用中國貨咯，唔好用德國咯，係咪啊？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補救嘅辦法，反而，既然係咁。不如愛國咧係一條龍，既然車廂都用中國貨，點解呢啲儲物室、設備房嘅牆壁嚇，點解嗰啲咁嘅紅毛泥石屎牆，點解唔用得中國呢？又係嘛？將錯再錯，叫一不做二不休，係嘛？咁你田北辰吉咩唔使查啦？我以後全部轉世 Made in China， 包括以後啊北區大都會啊、明日大嶼啊、起嗰啲樓啊，全部啊紅毛泥石屎鋼筋，中國大陸。唔好夾啦，唔好嘈啦，大家即死心塌地做一個完整嘅中國人，唔好做兩面人，好唔好咧？咁樣反而係一個解決嘅辦法喎，壞事變好事喎，係咪咧？咁啊，做兩面人咧都有原因嘅。咁啊，東鐵咧係堅持要用德國料咧，係有一個好普通常識嘅理由。最新四川同埋青海之間一條跨省大橋，中間起到一半都未曾對接。突然間咧係應聲斷裂，多名工人咧就慘遭咧係凌空墮下就跌死。嗱，呢啲中國建築材料就唔係話外國勢力抹黑，活生生咧係久唔久就發生一件咁嘅事啦。咁所以你話啊，港鐵、東鐵係咪堅持一定要用西方外國貨咧？ 嗱，我哋公道啲啊，因為我哋日前咧都報道好多有關於嗰單飲用水嘅個案啊，亦係陰落觀音山嘅食水問題啊嘛。咁啊，講到咧就要徹查，又話睇下陳家信處長啊，究竟點解要將個標書取消咗嗰個質素嘅檢測啊，淨係價低者得啊？咁原來最近咧就送到去立法會檢測嘅兩支11公升開咗封嘅陰落觀音山嘅飲用水咧。咁就發現佢個金屬成分同埋咧個大腸桿菌嘅標準係符合標準喎，啊冇問題喎。咁但係咧就啲人依然咧係覺得唔好飲喎，同埋咧唔敢飲用喎。嗱咁樣我就覺得反映咗一個現實就係、是，喂，既然立法會嗰送咗兩支就去檢驗都冇事啦，咁政府點解又而家就全部又話不能飲用咧？嗰、那個中標商啊，仲要拉人封艇咧？咁照計咁而家驗咗出嚟冇事喎，係咪應該平反啊？跟住叫啲公務員飲翻咧？嗱，我唔知啊，即係我就覺得而家呢啲資訊好混亂啊。一方面咧就講到咧又要李家超出到嚟大發雷霆啊，又話而家物流處嗰、那個流程裏邊有好多不足嘅地方啊。咁但係轉個頭驗出嚟又冇事啊，咁即係究竟物流處啱定錯？陳家信究竟價低者得啱唔啱咧？嗱，而家咧。即如果我代入普通市民咧，我就唔知道政府究竟而家係覺得啊，傳媒爆出嚟呢單嘢係錯定係對啦。 咁啊，中國香港特區而家社會概念大混亂都唔止呢單啦。啊，若佩安心啊，嗰、那個主角啊潘希純小妹妹啊，個父母咧發表反擊聲明啦，係嘛？除咗宣布自願放棄所有獎項咧，就再死口強調若佩安心。是他的寶貝女的原創概念，是吧？咁啊，特別是點名啊，裏邊嗰個所謂的吹哨人啊，即係咧檢舉嗰個叫鄭希林小朋友，話佢咧個指責是過度惡意，言論超出一般啊嚇嘅合理範圍，造成網絡欺凌，令到咧啊呢個潘希純咧係精神受到困擾。咁呢件事咧都。近日咧喺呢個信報咧係爆發評論咧係反擊翻咧係呢對父母嚇，就係話佢哋咧係洗銅銀及大聲，係嘛？係佢咧指責咧係暴露真相嘅人，呢啲係典型嘅香港咧呢啲精英上等嘅心態，係非常之咧係要不得。 咁啊，信報嘅呢篇評論咧話呢種咁嘅顛倒是非啊，嗰個做法咧係好危險嘅，唔可以縱容，因為以後就不會有人敢做吹哨者，就會大大提高咗咧吹哨者路見不平嘅機會成本。咁啊，吹哨者即係篤背脊啦，篤背脊即係檢舉啦。咁啊，檢舉啊，到底係卑鄙小人咧，定係見義勇為咧？嚇，咁對於而家香港嘅中國人，尤其係教育界啲教師、家長都非常之 miracle 同埋無厘頭㗎，係咪啊？即係呢個係佢哋而家學習做緊中國人一啲咧思想嘅陣痛。 呢篇聲明我都有拜讀啦，我。梗係覺得大而其趣啦，因為裏面講到道歉啊，或者澄清嘅部分咧，竟然啊唔夠啊反擊啊鄭同學嗰個篇幅啊，即係走去還擊翻嗰個吹哨者個部分咧，竟然咧仲仔細詳細，同埋咧個篇幅咧仲多過啊之前澄清嘅部分。咁呢一點咧，你見到咧就係其實呢篇嘅所謂父母嘅聲明咧，個主菜並非道歉。實際上是要還擊啊，對嗰啲吹哨者嘅種種嘅所謂追擊啦、不滿啦，咁而且咧裏邊咧亦都擺出個態度、就是，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都笑嗰啲港女，就係而家唔係咧你非我，係我非你啊嘛！依篇報道都係咁講啊嘛，係我唔要嗰啲獎，唔係你 DQ 我啊嘛啊！咁所以咧依一點咧，仲要強調佢個女咧啊潘小朋友咧就精神壓力憑於崩潰啊，所以你哋班人咧就係罪魁禍首啊，即係將一個咧。即係點樣講咧？即係受害者化啦，我叫做 victimize 咗件事啦。咁於是乎咧，就淡化咗另外嗰位吹哨者遭受到滋擾嘅部分。佢從來冇澄，佢有澄清到話唔關佢事，但係佢亦都冇勸到啲人咧，唔好再喺即係網絡上或者其他實體上咧去滋擾嗰個吹哨者。嗱，依一點咧都係令到人覺得依篇個聲明咧係有啲騎呢嘅。 呢兩宗涉嫌嘅騙案咧，敏感之處都涉及到外國勢力。潘喜純嗰單嘢咧，係涉及到美國 AI 呢個叫 Hell Studio， 而喺呢個東鐵啊，呢埲牆咧，涉及到德國建築公司。你知啊，一旦而家涉及外國勢力咧，係一定係涉及國家安全，所以啲人好恐慌。所以咧，啲中國人啊，香港嗰啲學緊做中國人嗰啲咧，係尤其係嗰、那個。即係嗰個思想咧，係未曾經過西方邏輯啊嘅訓練咧，就會覺得好彷徨、好惶惑，係嘛？咁啊，不止係啊香港人，咁連啲大陸人都係嚇。譬如話，就算係港鐵嚇，近日就一單有一名小紅書嘅大陸中國人咧，就走咗入頭等車廂嗰度坐，咁啊遭到咧港鐵嘅員工咧就據理同埋依法咧就話喂，呢度係頭等車廂，唔該你借咩？嗱，咁不幸之中之大幸咧，就係呢個中國嘅旅客咧，係入咗去頭等車廂，冇即時發爛渣，冇即時碌喺個地下度破口大罵。佢話：我哋中國人向來喺世界上都係頭等，嚟到香港，你哋啲咁嘅前殖民地更加係頭等。點解你話我哋坐頭等，仲要我哋補水，同埋咧係要俾罰金？哇！真係要讚呢個小紅書呢個中國人啊，係好有禮儀啊，係好約束啊，知唔知啊？ 哦， 係嘛？但係都變咗成失敗，因為咧佢話佢唔知喎，呢個中國人佢唔知頭等喎，啊咁坐入去，咁又俾人踢爆。嗱，各位睇下呢張相，係嘛？唔好淨係聽手機聽住啊，我哋有時個畫面都好豐富啊，係嘛？講到明有正體字頭等，都驚你哋啲小紅書中國人唔識睇正體啦。系嘛？讲到明咧，港铁啊，用埋简体字叫土凳，土凳系嘛？喂，咁你盲嘅咩？你唔知嘅咩？所以好明显啦，呢、這个坐抢咗头等博冇嘅中国喺度讲大话啦，系嘛？咁啊，亦都可见啊，而家咧中港之间咧好多啊个所谓嘅文化差异系非常之敏感噶。系嘛？嗱，呢啲港鐵啊嘅前線嘅員工咧，有時你走去拉啊，嚇嗰啲闖入頭等車廂，你遇到大陸嘅中國人，你避一避咯，因為中國而家係你嘅宗主國咯，你拉嘅拉客俾香港人啊、南亞裔啊嗰啲咧，你明明坐二等啊，走上去頭等咧，你喐嗰啲好啦，係嘛？尤其係咧呢啲，你話要即時要罰佢1000蚊，如果佢唔肯補水啊，係即刻會形成衝突噶。分分鐘打交噶，係嘛？而家成個香港係慢慢似大陸啊，街頭 嗰啲大 包牛扒啊，唔係小紅書嗰啲，你算啦，你當佢哋即係即係唔知訂啊，又或者真係喺啲三四線城市出到嚟咧， 捉得咁多噶，學阿田北辰話齋， 捉唔曬，日日如是啊，或者個別事件啊。但係咧，我睇到另外一篇咧報導咧，都可以值得留意，即係我哋即係覺得咧，你呢啲小紅書唱衰咪由佢咯，但係咧。香港特區的官員的實際行動，好像你說身體最誠實才值得留意，因為根據最新的報導，所有的司局長高級的官員在去年2024到25年是沒有去買樓的，亦都只是有一個出售這個樓宇，就是勞福局局長孫玉涵減少申報一個九龍城住宅。嗱，呢個意味著咩咧？當所有官員喺度吹噓緊，話香港嘅經濟咧，而家咧，一片好景啊 ，GDP 又上升啊，失業率又唔高啊，樓價咧亦都好平穩嘅時候咧，佢哋係用行動話俾你知咧，佢哋唔會入市嘅。嗱，呢個唔係普通人啊，你話譬如話呢個自由行啊、大陸人啊，甚至嗰啲高才啊，唔買樓。我都理解，因為那些是小市民，錢不多，但這些高官一個月起碼30萬或以上，甚至40萬，那買樓呢，對於他們來說呢，甚至去按揭是完全沒有難度的。但是既然如果他們口中所說現在的樓市已經是即是見底了，或者是接下來會反彈，或者不會再跌了，為什麼他們不是參與投資的一份子，有領頭羊的作用呢？而竟然調轉了，孫玉涵還要走回一即係一個貨咧，就脱手咧。咁呢啲咧，仲有報佢哋做嘅海外物業喎，仲有來自新加坡啊、大陸啊、其他國家喎。咁喂，咁我覺得淨係呢個報導同呢個表已經話俾你知，當香港特區嘅官員啊都唔入市嘅時候，你入市就係傻仔啦，係咪啊？ 係啦，我呢個我哋舊年都已經講啦，我話中國香港特區好多高官，包括林鄭月娥，每個月揸住咁多現金。是不是慘遭美國抵制？你真係覺得現今你又唱好中國香港未來一片好景，施政報告咧一片讚揚，點解你唔帶頭用現金入貨呢？咁而家梁振英就指責啦，你嗰個輸入專才如果得嘅，就點解樓價唔見起呢？即係梁振英先生都想啊樓價起啊嘛，咁樓價起，你而家高官啊、政務官嚟全香港啊，係打工仔嚟講個地位最優越，平均嘅薪金係最高噶。揸住啲現金，你梗係帶頭啦，係嘛？咁原來俾人踢爆呢個叫嚇，係咪Yahoo 啊個新聞話一年咧係全部冇人喐，咁呢個咪我講噶咯，每一個中國人都係兩面人嚟噶。如果唔係你唔係中國人嚟噶，係咪？你把口講嘅嘢同埋你做嘅嘢同埋你一家大細啲仔女啊讀翻外國學校，唔去英國，唔去澳洲，你點係中國人啊 ？Come on， 係嘛？嗱呢啲。喂，唔出奇啊！我覺得係嘛，咁啊，所以咪睇住呢班中國人啊，嗰對腳啊，係掹向邊個方向？你唔好聽嗰兩片嘴皮喺度哔哩吧啦，喺度吹水先，係嘛？最緊要睇下佢哋對手嗰個四肢啊，係咪即係遊蛙式係遊向邊邊？呢個係最重要嘅，係嘛？所以咧，今次就田北辰咧又踢爆，係邊度查得咁多？係啊，呢啲中國人啊！在香港有750万，在大陆有13亿啊！你话讲大话就是扑街，就是贱格，就要处罚啊！边度罚得咁多啊？好啦，今日时间差不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媒》，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d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